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，疯狂的世界，硬着头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，想飞就用心的去飞，谁不经历狼狈，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，拥抱遗憾的美，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。 When your dreams come alive, you're unstoppable, take a shot, chase the sun, find the beautiful, we will blow in the dark, turning dust to gold, and we'll dream Possible执着的，勇敢的，不回头，穿过了黑夜，踏过了边界，路过雨，路过风，往前冲，没有一天站在你身边，泪就让它往下垂，捡起伤口的美，我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，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，就让光芒折射泪也湿的瞳孔，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，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，因为你是我的梦，我的梦 And my soulAnd what hurts so badAnd myWhat?